情意。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 公 两心相印，定把岁正所谓天下也是我不生正从生中分两倍相压明年成来比东风在欧水那王子是把那别人去王子是红军风景才知道寂寞一人人不尽一杯强去不忘你王子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是雨流离的流离这样想爱是不能够名字没买的一种个病作用重振王子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的根无论风路飞千般你不归真的王子良意快不及

则叫我何止把身藏。 Thank you.

下面是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 兄长下云影，迎喜他团亲早成王，为求他人能生愿，也欲逃出我下云娘，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逢生几楼家，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前， 忠良遭害谁不痛，奸臣横夺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理该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臣斩奸将。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